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十一回。这一日，去郊外骑马的谢之方总觉心绪不宁。他骑的白马乃是外祖特意往塞外寻的汗血宝马，和本地两种母马配种生的。身形高大，足下生风，既可一日千里，又兼备了性情温顺的特质，颇通人性。坐骑随主人，慢悠悠地走着，时不时停下来低头吃草，被林轩甩出去一里开外，仍然不急不躁的。最后还是林轩等不得，扯着缰绳急奔回来，手拿马鞭指着他怒道： 谢明堂，你耍我，说好了一起赛马，你一副半死不活的臭德行，是看不上我的骑术，还是自知技不如人提前认输啊？ 谢之方也不恼，唇角翘了翘道： 阿轩，是我不好，我担心我姐姐没有心情。 你姐姐怎么了？ 林轩稍缓了神色，听谢之方说了几句清凉宴的事，颇有些不以为然。 你也太婆婆妈妈了些，不过是一场寻常宴席，又是在你家自己的地盘，能出什么事啊？说句不中听的，知道的明白你是和姐姐感情好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偷偷养了个女儿呢。 你这嘴是越来越毒了啊。 谢之方啧了一声，与他并计又跑了一会儿，到底是心烦意乱，折身回城。 我回家看看，改日请你吃饭。 林轩在背后叫了两声，见他决心已定，颇觉扫兴。他策马追上他，停顿了一会儿道： 家里的教书先生生了重病，父亲打算送我进国子监，我不耐烦去。你家周老先生授课如何？管束的严不严？肯不肯再收为学生？ 谢之方掀了掀眼皮： 国子监有什么不好的？学的知识全面，玩的地方也多，又可以交许多朋友，等你往后走了仕途，大有裨益。 前世里他从军多年，累积下赫赫战功的同时，心中抱着一股一定要出人头地的义气，打定主意要挣出个光明前程，给那位宠妾灭妻的好父亲一点颜色看看。因此他除了苦练武艺之外，还不忘悬梁刺骨，废寝忘食的读书，又暗地里学习名门公子必备的六艺，韬光养晦多年，这才修炼出日后游刃有余的翩翩公子形象。这一世他虽然打定了主意不再争那些功名利禄，但因为他已经深刻体会到各中滋味，享受过众人吹捧一呼百应的风光，也遭受过倒戈相向、腹背受敌的背叛。从热闹且荒唐的名利场走过一遭，他既具备了置身事外、冷眼旁观的能力，可以做到心如止水般甘于凡俗生活，却不能要求林轩和他一样。身为好友，该劝的话还是要劝的。孰料林轩不以为然地撇了撇嘴： 谁稀罕那些假模假样的公子少爷？再说我往后是要进大理寺执法断案的，他们成天招猫逗狗、欺男霸女，保不齐哪一个犯在我手里。若是交情太深，到时候反倒不好办，何苦来哉？ 谢之方还是第一次听他说这志向，想了想也觉得颇适合他的个性，便不再劝了，笑道： 有理。 眼看快到谢府，他扭头对林轩道： 我回去问问周老先生的意思，应该问题不大。 林轩点了点头： 你莫忘了欠我一顿饭啊，丑话说在前头，地狱春风楼档次的酒楼我可是看不上的。 好好好。 谢之方笑嘻嘻地应了，眼珠子转了转，取马凑近他： 阿轩，我新得了一本西汉画册，下次你来我房里咱们一起看。 什么画册？ 林轩狐疑地看向他，听他低声说了几句话，脸皮蓦地一下涨红了，说话也磕磕巴巴起来： 你怎么能看那种肮脏东西啊？ 谢之芳前世在女色上颇为放荡不羁，军营里一群大老爷们儿更是荤素不忌。跳进河里洗澡的时候，攀比大小的事儿都干过，哪里会把看个画册这种事放在眼里？见林轩如此羞窘，谢之芳乐不可支，拍了拍他的肩膀道：“ 你我都是男人，臊什么？”阿轩，他行过冠礼之后，爷带你去青楼里长长见识啊！ 越说越不像话。呸！ 林轩面色黑如锅底，唾了他一口，落荒而逃。谢之芳在原地笑了一会儿，跃下白马，将缰绳交于看门的小厮，低声问道：“ 后院一切可好？”“ 啊，都好。今日来了许多贵客，伺候的下人们不大够用，就连前院洒扫的丫鬟们都过去帮忙了。若是有怠慢少爷的，您可别见怪。” 府里的下人们是少了些，谢志芳暗暗记下，又道：“ 嗯，我去看看。” 一路穿花拂柳来到湖心亭，却没有看到谢之真的身影。戏班子正唱到精彩处，吴丑插科打诨，和一起子衙役斗在一起，打得好不热闹。底下的宾客们笑声不绝，纷纷从丫鬟们手里抓起银刻子，亦或直接从手上捋下镯子、戒指等等，置于台上打赏，洋洋洒洒，好似落雨一般。一片嘈杂声中，谢之芳皱起眉头，在一个角落里找到忙着布置瓜果点心的琵琶，问：“ 琵琶，我姐姐呢？” 宋小姐抬头看见一个身量不高的俊俏少年，长得比自家幼弟还要可爱很多，遂笑道：“ 哼，你是谢家小公子吧？方才有个丫鬟笨手笨脚，洒了谢姐姐一身茶水，她去了那边换衣裳。” 说着她指向水边被高大的木兰树掩着的一间房屋。谢之芳心下一沉，立刻发了急，低声问琵琶：“ 都有谁跟着？你怎么没有随身伺候？”“ 小姐交代我在这边看着。” 琵琶也知道不好，暗悔自己大意了，瞥见青梅捧着个盒子从长廊那头走了过来，便拉住她道：“ 青梅，不是让你服侍小姐的吗？你去哪儿了？” 青梅抬头一见谢之芳森寒阴沉的脸，不知怎么感觉到一丝凛冽杀气，立时打了个哆嗦，慌张道：“ 何夫人遣我去她的马车上取东西，我刚回来，怎么了？” 她口中的何夫人，原是何侍郎极疼爱的一个姨娘。原配过世后，她不顾岳家反对，执意服了政。其人妖妖娆娆，和一众出身显赫的贵妇人说不到一起，与董姨娘倒是颇为投契。谢之芳脸色越发难看，顾不上教训青梅，扭头便往更衣处急奔。刚刚走到左近，便听见里面传来喧哗之声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